亲和母亲，疼我爱我和我亲，一生操持这个家，一心都为儿女们，盼我常在眼 教我做人才。

凝聚